离我情笑，可知否奥妙？渐我心所眼动摇，云霄拍荡身飘渺，被困扰，怎得共渡蓝桥？离我轻照，映出花与蝶，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愿自邀，甘心孝同临了，离我浅笑，似把归邀。又觅过晓，离我虽悄，悲欢竟结了。落镜痴恋变很妙，情丝寸断也寂寥。梦已消，花已旧阳人面。离我虽悄，悲欢竟结了。落镜痴恋变很妙，情丝寸断也寂寥。梦已消，花已旧阳人渺。梦已消，花已旧阳人渺。